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来到星期一晚的一剧之本，今晚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的呢，继续有我冯杰，还有阿初、黄晓初和六姑何敏文在这里。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讲一套超级英雄电影。因为上几个礼拜呢，我哋即係不得不提，我哋都喺节目度呢本身都唔想提㗎啦，就係有一套嘅超级英雄电影，简直係令大家係好 反台嘅。 我都唔知应该点样去形容，好想讲又好唔想讲嗰种。 你想讲粗口系咩呀？ 唔係，好想将佢嗰个剧本好唔好嗰啲嘢攞出嚟讲，但最后决定都系唔讲啦。咁然后就揀咗今次呢一套都系超级英雄电影，仲十分之近期一起去做。好啦，咁今次我哋揀嚟嘅咧就系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啊，咁啊睇啲宣传片咧，我谂即系大家如果对呢一类型嘅英雄电影有兴趣，都一定会买飞入去睇噶啦，即系大家都会好想睇嗰两个主两个主角啊， 但系呢两个一次佢满足晒十几二十个愿望啦， 堆人炸 咁多，喺街边都执到 啊，噶嘛真系。咁今次就滿足曬大家嘅願望啦。咁而喂，我睇嘅時候都覺得喂，雖然嚇我不嬲都唔係睇開呢啲即係英雄電影，好少買飛入場睇嘅。咁但係今次睇嘅時候咧，喂真係幾過癮喎，打得幾開心。我覺得有驚喜嘅喺成個無論係故事啦，或者係佢哋呢啲打鬥嘅過程入面咧，我都睇得十分之愉快嘅。兩位覺得點咧？ 但係個過癮地方咧，即係以前就係佢哋夾埋去對抗，即係一個打衰人啦，係咪？今次即係佢哋打互相打喎。咁其實真係初時我都會覺得有啲難度啊。咁邊個勁啲或者點樣咧？咁但係同埋佢真係真打喎，佢哋唔係話即係打完好似上次啊，即係蝙蝠俠同超人咁樣啦。其實打完一輪咁，其實都係要打怪獸啦，係嘛？其實 都係打怪獸。 咁但係今次佢哋真係打，真係真打嘅成班，即 係咁， 我 覺 得睇得幾係睇得幾過癮嘅，我覺得又。 但係兩班正義嘅朋友，我哋都會覺得佢係或者佢哋自己都會自命係正義嘅朋友啦。咁樣去對決去打咧，即係我哋喺一開始未睇嘅時候咧，應該話就會諗，點解佢哋會打起上嚟咧？咁而今次佢哋打起上嚟都有個原因嘅。而今次呢個原因究竟會唔會充分到令到佢哋打起上嚟咧？呢個其實我一開始嘅時候都會喺度諗啊。 尤其是即係上次睇完嗰套超人對蝙蝠俠之後， 講唔講價？ 即係其實咧，唔係即係你一定會講。 做咩？好似你一提佢名，好似提粗口咁樣咁講嘅咁樣。 一定講到啦，你一定會有比較啦，冇辦法啦，因為咁樣咧，即係睇完嗰個之後咧，就更加其實我當時咧，我都覺得應該咧，呢個美國隊長呢一套咧應該會好啲，因為至少咧，就算佢嘅劇情咧差啲，但起碼都會搞笑嘅，即 係因為搞笑， 即係起碼佢。呢一個系列咧，不停都會有啲笑位噶嘛， 你 知 Iron Man 嗰啲 咧， 真係即係起碼有啲 笑位 嘅，佢搞笑就算啦，係嘛？即係佢搞笑， 即係你都有啲搞笑，但係因為超人對蝙蝠俠佢係好黑暗噶嘛，即係好認真噶嘛，成個戲咁，所以 佢有啲都好笑噶。 我覺得有啲好笑啊嘛，上次 唔係啊，嗰個阿媽嗰場我覺得好好笑噶。 人哋認真嗰場， 佢係認真啊，但係好明顯寫嘅時候係想寫好笑噶啦，擺明係啦，即係 嗰場係咩嚟㗎？冇睇啊，唔知啊， 係咁樣嘅，就話咧。超人个阿妈就俾人捉咗，咁蝙蝠侠就走去救佢， 蝙蝠侠走去救， 因为临尾已经冰释前嫌啦嘛，走去救佢。 Okay. 救完佢之后咧，佢就同佢阿妈讲，同超人个阿妈讲就话：你唔使惊，我系你个仔嘅朋友嚟。跟住个阿妈就答佢话：我都估到啊，你都系着住啲袍嗰啲。嗰个好好笑，全场观众笑嘅啫，但系好合理嘅嗰、那个。系啊，佢哋好认真啊，但系我觉得真系几有趣啊呢、這个。 即系佢都有呢啲笑位，咁但系呢边呢啲系。更多噶嘛，你知道不 多 多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我睇有驚喜就係、是、我覺得呢套戲咧，其實佢哋主題都係好近似嘅喎，即係都係大家因為覺得係原來咧自己打做正義嘅時候打人嘅時候咧，原來都會死咗好多平民嘅，佢哋終於發現到呢樣嘢啦。咁大家都 發現。 咁樣都係喺就住呢個議題嘅反省，去令到大家有即係衝突啦。咁其實兩套戲都似係咁，但係呢套戲咧，我覺得係寫得係 好啲嘅，即係個感受你真係會感受到嘅。咁嗰、那個理據好似充分啲嘅，咁所以我覺得啊，咦係啊，意外地我覺得係幾好嘅。 阿初，你覺得點啫？ 我一路都幾中意睇呢啲即係超級英雄電影，即係細細個開始覺得哇好得意啊，好有型咁。到我而家都仲係細細個啊，我都覺得佢繼續係好有型啊，咁咪睇咯。 女都細細個啦，已經。 咁係啊係啊，咁但係當然就頭先提開就係、是。蝙蝠俠對超人嗰、那個咧，真係太過分啦，真係好多瑕疵。我哋今日都唔花時間去講得太多。咁入場睇呢套之前，我都有少少擔心㗎。咁有幾個原因嘅。第一樣嘢就係、是、所有超級英雄，我覺得最廢就係 Captain America 啦。攞住塊鐵真係走做乜鬼咁啊？你如果睇翻， 好勁㗎。 我知啊。 佢同埋佢嗰個能量都好犀利。係 但個問題係你如果睇翻咧，好得意啊！因為有一扎人真係。是異能人咁啊，譬如科咁樣，譬如 神嚟咯，係 神嚟 啊嘛。 咁你譬如 The Hulk 咁樣，即係個變形俠醫咁，哇！佢真係癲嘅喎，咁樣。跟住Iron Man 咁啊，喂，其實佢自己已經係一隊軍隊嚟嘅，即係呢啲咁樣。但係相對地有一啲咧係平民啲嘅嘛，即係譬如嗰個Black Widow 啊，Hawkeye 啊， 即係落手落腳真係打嗰啲咪 啊，係啊，佢真係，但係佢哋有某啲能力嘅嘛，即係譬如我唔記得，應該係 Avenger 嘅，應該 Avenger 就有一場就係講嗰個 Black Widow 咧就俾人盤問啊嘛，即係俾人打喺個棟大廈入邊已經有個窿啦，一拱佢就連埋凳就跌落去跌死啦嘛。跟住突然間就係收到個電話，就有人唔知點解叫 Black Widow 聽喎，然之後就同佢講話：你一係就而家俾佢聽，如果唔係咧，我已經有轟炸機兩公里外，我一夜就可以成棟大廈炸咗，你即刻俾佢聽。咁嗰個黑幫首領就唯有俾佢聽啦。嗰個電話打嚟問佢：你喺度做緊咩啊？咁啊，佢話：我開緊工嚟噶，打嚟做乜嘢咁啊？你喺度做緊咩啫？冇，我喺度盤問緊個犯，你喺度盤問緊嘛？出邊個生緊係？喂，明明我喺度打緊你喎，咁啊？點知幾秒之內佢一個人以一己之力就係咁樣解決咗個問題嘛？同埋呢個角色蘇花出場咧，佢所有嘢咧係好特別嘅 Black Widow 呢個角色。但係 Captain America 咧，佢每一次咧最重要嘅工作就係指揮員。當然佢都要落場打啦，但係相對流啲㗎佢。所以點解咧？我 有個醒啊嘛，可能嗰個太實不得話嗰個感覺。 Captain America 嗰兩集佢都真係有打嘅喎， 我知我唔係話冇打，我話有打，只不過相對地，其實你如果比起上嚟，喂，你有個突然間有個原子彈係邊個搬出去外太空啊？會唔會係 Captain America 攞個盾牌揈出去又揈唔到啊嘛，大佬啊！ 呢啲係超人最勁喎，呢啲 係。係啊，呢啲我都係嗰啲嘢啦。到最後係即係 Tony Stark、The Hulk 兩個最好打最勁啊嘛。咁而家 The Hulk 冇咗啦，就得翻 Iron Man 啦。咁但係 Iron Man 而家對Captain America 咁得唔得咧？咁所以呢個我第一個擔心嘅，即係個戲叫 Captain America。 是 即究竟是咩嚟嘅咧？我唔系惊佢打输，又冇打就输硬噶啦。 点搞咧？即系你点样搞咧？ 系 啊，算啦，咁即系我有少少咁嘅睇法嘅咁样。但系嗰个就唔关个戏事啦。咁、但系入去睇个戏咧，咁当然我都关心嘅就系、是，咦，佢话明系内战，做乜鬼嘢内战啊？咁呢个我都关心嘅。咁如是者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咦，系有板有眼，同埋。我覺得其實佢條橋 set 得好添啊，唔係有板眼 set 得好， 我都覺得 係，即係佢唔係好單純，因為典型呢啲超人片梗係有個壞人噶嘛，我唔理你嗰個壞人係乜嘢， 佢今次都有嘅， 有，但係嗰個壞人我覺得正啊，即係嗰個所謂嘅壞人，等陣我哋講到我哋就知道嗰個壞人究竟係咩事啦。喺條氣鬼咁樣去法之後，佢能夠拿捏到所有角色嘅一啲核心嘅唔同嘅價值觀啊、睇法啊，或者佢背後令到佢呢個人成為一個人嘅一啲唔同嘅人性層面，而到最後講得通，到最後佢哋真係決裂，我覺得係相當高手嘅。其實咁當然啦，就好似喺我哋嘅資料入面有講到，就係話其實咧主要個故仔咧都係改編自翻呢一個 Captain America 入面係有一段咁樣嘅，就係講直情叫 Civil War 嘅。咁但係改編嘅程度有幾多少，或者跟原著有幾多少，我就唔知道。咁但係呢度由於我哋唔知咧，所以我都要可能要 credit 翻，就係話啊，究竟個故仔係原本已經諗咗啊，定還是係今次係編劇諗嘅咧？咁呢個我哋都要留意咯。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今日咧，一劇之本同大家讲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啊！咁呢一套咧就系由 Christopher Marcus 同埋 Stephen McFeely 咧去编剧嘅一套超级英雄电影啦。咁2016年上映嘅，咁我谂大家好多嘅听众都会睇过。咁我哋依家咧都简单地同大家讲下呢一个故事嘅内容先。 正所谓天下大势。 合久必分，分久啊必合。咁啊 ，Avenger 喺经过咗咁多个战役之后咧，而家都即系有啲新嘅状况。个戏一开始咧，其实交代咗两样嘢嘅。第一样嘢就系咧，有一单好奇怪嘅事件发生咗，就系喺1991年啦，好似。咁就我哋见到嘅咧，就系应该系之前嗰个叫 Winter Soldier 有一个有一只铁腕嘅咧，嗰、那个啊叫Bucky 啊，咁佢就追截咗一架啲房车啦，然之后咧就杀咗入边嗰啲人，就喺个车尾箱度攞咗啲嘢，我冇人知道系咩嚟啦。咁另一边箱咧就讲到咧已经系近代啲啦，好似系2013年咁样嘅，就有一单嘢咧就系 Avengers 就出动，就系咧要喺敌人嗰度咧就抢走一个生化武器啊，即系恐怕会对全世界造成危机， 因为啱啱俾人抢咗。 系啦，所以佢哋就要去抢翻翻嚟啦。咁喺个过程入边咧，就即系都系嗰啲啦，你明啦，你打我，我打你，你抢我，抢你咁啦。但系到最后最重要嘅就系咩咧？由于咧有一个有一个好似系有一个人佢想 有个炸自爆咁， 自爆啊，即系炸弹式袭击，佢自杀式嘅袭击。咁到最后咧，有个叫做阿 Wanda， 好似中文译做唔知绯红女巫系嘛？ 红女巫啊， 红女巫啦咁啊，咁就将佢呢一个自爆嘅人咧，就控制咗个爆炸，成个咧抌咗上去半空，抌咗埋栋大厦度，点知就炸伤咗好多嗰栋大厦原本入边嘅人，系啦，同埋附近亦都有好多人受伤。咁当然 ，Avenger 自己个个都身怀绝技就冇事啦。但系呢件事咧，就令到咧联合国咧都开始真系好聚焦去重新再睇呢件事，因為 Avengers 咧嚟到而家咧已經係唔受任何國家嘅政府控制，我唔知佢點解咁多錢啦，可能因為 Tony Stark 啦，即係佢大把錢咁樣 run 呢樣嘢，但係到最後咧，由於佢哋咧成日都私自出動啊，做佢哋中意做嘅嘢啊，唔受任何政府管制咧，咁就去到呢個地步，就係聯合國咧就覺得，喂，我哋係唔係應該要想辦法控制咗呢樣嘢？佢我哋以聯合國嘅名義，唔係任何單一嘅國家，以聯合國嘅名義去想辦法去監控呢個 Avengers。咁聽落去都好似合理啊，但係由於呢個 Avengers 入面咁多個唔同嘅英雄呢都有唔同嘅意見，最簡單就係同意同唔同意啦，咁有啲人可能中立啲啦，但係同意嘅就係覺得，喂，我哋真係太大件事啦，咁樣做有陣時 如果死咗好多無辜嘅人嘅， 係啦，即係接受人哋嘅監管其實對我哋都有好處，我哋唔使慢慢就變咗，我哋變咗壞人囉咁樣。咁但係另一邊就係覺得話，喂，我哋最重要就係唔俾任何你控制，我哋先可以做咗一啲原本係好難做甚至係唔可以做嘅嘢嘛。 即係亦都驚住咧，即係你聯合國都可能俾人即係會係咪啲壞人會控制噶嘛？咁到時我哋咪乜都做唔到噶嘛？ 係啦，所以咧咁就分成兩大幫派，就由呢個 Iron Man 同埋呢一個 Captain America 咁樣嘅情況之下啦。咁但係到最後咧，由於有 Captain America 咧，就有小部分嘅即係同伴啦，加埋就決定唔簽，咁我哋就冇去到聯合國簽約嗰度嘅。咁到最後咧就係呢個黑寡婦咧，就代表咗 Iron Man 嗰邊，即係支持同聯合國簽約咧，就走咗去聯合國嗰度啦。咁但係咧喺正式簽約之前咧，就已經出事啦，就係、是、又有人用炸彈襲擊咧，就襲擊佢哋嗰個會議嘅地方，而係導致咧就係、是、有一個我都唔記得邊個國家添， 非洲國家， 非洲有個國家嗰、那個嗰、那個皇帝啦，就炸死咗。 阿甘達啊！ 咁但係嗰個王子咧就冇死到，而嗰個王子咧亦都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想追查件事啦，因為佢爸爸死咗嘛，同埋佢亦都一路都係支持就係呢個 Avengers 咧，就係收歸聯合國有嘅 ，OK， 就唔係一個國家啦，聯合國有啦 ，OK。咁但係佢爸爸死咗之後咧，咁呢件事亦都即係輾轉咧，就查到咧，就係原來喺嗰個過程入邊咧，就見到有人放呢個炸彈嘅咧，就係、是。亦都係我哋之前提過喺1991年嗰一個啊 Bucky 啊，就係嗰個 Winter Soldier 啦咁，所以佢就不停咁樣去追查呢個人。但係另一邊相，因為呢一個 Winter Soldier 其實同 Captain America 係 friend 嚟噶嘛，即係其實佢兩個好 friend 啊。即係40年代即係參軍以前，大戰之前佢哋。 當然我哋就知道啦，因為呢個 Winter Soldier 咧，其實就係俾人哋洗咗腦，即係只要你有某一個口令你講咗之後咧，佢就會跟從你嘅指示咧，就會執行任何任務嘅。亦都因為佢真係好犀利啦，即係連 Captain America 基本上。唔係好夠佢打噶啦，咁所以就變成咗一個好危險嘅武器。但係如是者知道咗係佢之後咧，咁就包括聯合國啦，包括所有嘅警方啦，包括任何人啊，都係想去追捕 Bucky 嘅。但係咧 ，Captain America 由於同咁 friend 咧，所以佢就想辦法咧去揾佢出嚟，同埋去幫佢。 即係相信係唔關佢事嘅。 係啦，相信唔關佢事啦。但係到最後咧，喺搞咗一輪之後，到最後咧就真係捉到佢啦。捉到翻去之後咧，其實亦都冇辦法真真正正證明係唔係 Bucky 做嘅。但係因為張相睇嚟好似佢啊嘛，但係點知咧有一個好似係啲 therapist 咁樣啦，就嚟到咧就原本就以為係即係想喺佢口中度問到啲咩資料啦，點知原來呢個咁嘅 therapist 咧就有啲唔正常啊！ 就到最後咧，喺呢一個監禁佢嗰個地方有啲混亂嘅時候咧，佢就竟然佢係識得嗰啲俄文嘅口令，就令到呢一個咁樣嘅 Winter Soldier 狂性大發。咁然之後咧就繼續又打出去啦。好啦，呢度嗰個事件就更加嚴重啦，因為兩邊咧而家。Iron Man 嗰邊又想辦法要捉到 Captain America， 捉到 Bucky 啊咁樣，但係佢哋一路逃走，同埋佢哋發現咧就可能有啲其他嘅陰謀，因為佢哋就係查到咧嗰個咁嘅 therapist 咧應該就唔係假扮嘅，同埋究竟呢個 therapist 究竟想做咩咧？嗱，唔知點解呢個 therapist 有嗰啲咁嘅口令啦，所以於是者咧佢哋就追查到佢真係 Winter Soldier， 原本就喺唔知喺西伯利亞定係邊度咧，有個冰天雪地嘅地方咧，就有一紮 Winter Soldier 喺嗰度，咁啊死啦！而家呢個人又有口令，佢如果又係去緊嗰度嘅話咧，佢如果真係叫醒曬嗰啲 Winter Soldiers 咁就大件事啦，所以就有一场好大阵仗，就是全剧最大阵仗嗰场打斗，就是所有 Avengers 出晒嚟，即系包括喺途中佢哋两边分别去揾翻一啲失散咗或者暂时都未系 Avengers 嘅人，包括蜘蛛侠啦，包括已经嚟咗队嘅霍格啦，都 仲嗌一盒添， 系啦，即系嗰啲卓特嘅出晒嚟噶啦，系 晒烂啊，真系简直系。 咁跟住就喺个机场度大打咗一场啦，咁嗰场就当然系好精彩啦，即系如果纯粹系想睇佢点样。用佢唔同嘅絕技咁啊，好睇啊！咁到最後咧，黑寡婦係有少少變咗節嘅，就只係話我只可以幫你揾到佢，但係我唔係幫你捉佢喎。到最後係放走咗呢個 Captain America， 而當中亦都包括咧嗰個王子咧，佢亦都喺個過程中間亦都變咗做嗰個我唔知道黑炮俠定咩黑炮咁啦。咁佢都好好打喎，原來嗰個王子 都係有超能力嘅，原來都係。 佢仲有件衫好勁啊！ 佢本身係咪都佢係靠件衫嘅啫？ 最緊要有錢啦，都係 Tony Stark 嗰啲啦。咁點都好啦，卒之呢個 Captain America 同埋 Bucky 咧就真係去咗西伯利亞嗰度，而 Iron Man 輾轉亦都追查到去到嗰度，就發現咗咧，去到竟然入邊嗰啲 Winter Soldier 全部係已經被殺死噶啦，而嗰個咁嘅 therapist 咧，就突然間出現喎，咁呢個 therapist 終於就將佢成個嘅計劃咧就講出嚟，究竟係咩咧？佢就播咗條片出嚟睇，就係關於1991年嗰單事件，即係原來佢一路咧就係揾到個口令咧，就問呢個 Bucky 就係叫講翻1991年發生咩事嘛？原來1991年發生嗰陣時咧好簡單啫，就係佢要攞走一件嘢啦，即係喺嗰架房車度，而嗰架房車入面咧有一對夫婦，而嗰對夫婦係邊個咧？就係、是、Tony Stark 嘅爸爸媽媽。咁、所以嚟到呢個位咧，就係、是、Captain America、Bucky 同埋 Iron Man 三個人喺度咧。Iron Man 就見到自己係殺父仇人咯，所以咪大打出手咯。 即係睇到係佢，即係 Winter Soldier 當時係就係殺死咗佢個爸爸媽咪嘅。 咁但係因為 Winter Soldier 即係阿 Bucky 佢都講，喂嗰、那個係即係一個任務嚟，佢已經洗咗腦，佢控制唔到。咁但係Iron Man 亦都係控制唔到啦，見到自己係殺父殺母仇人，亦都係大打出手。咁佢哋三個喺大打出手之後咧，咁呢個 Winter Soldier 阿 Bucky 咧就冇咗嗰隻金屬臂啦，就斷咗啦。呢、這個 Iron Man 咧亦都俾呢個好勁抽嘅Captain America 咧基本上是接近，因為我睇嘅時候， 打到係啊，真係好犀利。 我初初以為是佢接近會被 Captain America 打死嘅，因為佢係直頭攻擊佢嗰個發電機啊嘛，即係佢心臟嗰度咪有個，就係嗰個核心。 但係 Captain America 係人係好人嚟嘅，所以佢有留守嘅。 好啦好啦好啦，咁佢有留守啦，咁啊 Iron Man 唔死得，而 Captain America 到最後亦都將嗰個 Captain America 最重要嘅道具就係佢嗰個盾牌啊，就放低咗。咁我就唔知佢仲有啲咩超能力啦。 唔係，因為佢話嗰個盾牌係 啊 ，Stark 個爸爸做嘅。咁就故事亦都喺咁樣完結咗啦，但係成個故仔真係最 focus 嘅就係即係復仇啊！即係呢、這個呢、這個成個之前我哋就話復仇者聯盟啦，雖然呢個係 Captain America 三啦，但係佢而家呢個故仔咧就真係睇哇唔同嘅原因啲人去點樣復仇咯，就係、是、呢個故仔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啦，今晚咧同大家講美國隊長三嘅，咁呢一場嘅內戰咧，我哋就睇完啦。入面咧實在十分之多唔同嘅角色啊。咁嗱，如果真係冇追開呢一個系列嘅電影嘅咧，就好似我咁樣咧，入到去真係唔知邊個打邊個， 有啲拗頭， 係嘛？係 啊。不過其實我覺得又唔係話太影響到我哋去觀劇嗰個感受嘅，因為我哋都知道，總之佢哋就係一班好打得或者各有異能嘅人士入到去一齊。 打咗镬金噶啦，咁就系咁啦。 呢个我觉得好需要你讲多几句，因为即系我哋睇晒前文后理，就我哋就冇理由唔明啦。啲 character 点样嚟啊？咁我都唔系好熟嗰啲嘢，但系因为我大部分都有睇，所以起码知道哦，嗰个叫欧创系点样走出嚟嘅，咁样点解会有嗰个红女帽嘅？ 边个欧创？ 欧创 即 系嗰个幻 视， 系 嗰 只 红色就系个红色嗰个咧，即系个。 我就唔知佢点嚟噶，不过总之就有咁嘅人，佢有咁嘅能力，咁就算 啦。所以咧，所以就更加想听你讲啦。咁如果你冇乜点睇其他，咁、那个戏通唔通咧？睇得都 OK 啊， 系 嘛？ 我睇翻主要嗰几个人物，佢哋嗰几个事件咧，就我觉得已经足够嘅，就系 Iron Man 啦，同埋 Captain America 啦，仲有 Winter Soldier 啦，同埋。加埋新嗰隻黑豹啦，咁樣即係佢哋呢幾個主要嘅人物，佢哋嗰個事件咧就已經足夠我去追㗎啦。咁其他嗰啲都係即係間中喺某啲係啦，某啲情況底下佢可以喺唔知邊度幫到手，然後有啲咩特異功能咁樣，咁我就哦知道佢原來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咁就唔會話太影響到，因為佢唔係話將嗰個故事去擺咗喺嗰啲其他嘅人物上面啊嘛，咁所以我又唔係好使理佢背後有啲咩故事啊，中間突然之間殺咗一個識射箭嘅人出嚟咁樣，咁我又唔知佢係邊個，咁咪哦，咁啲家人一齊打咯，咁咪大家打得咁開心，咪打埋一份咯，就係咁樣咯。 不過係因為我其實咧，雖然我好多都有睇，但其實我睇完大部分都係會唔記得，我冇話記得啲咁嘅細節嘅。 有啲佢哋兩個啲人物中間嗰啲關係，係 啦，有啲唔係好記得，但係咧我都覺得佢所以。都好犀利嘅，即係佢有咁多人物，但係咧，你基本上即係好似阿傑話齋，就算我相信你唔係好清楚啦，你入到去睇咧，你最多即係如果你熟嗰啲人，你會睇得更加投入啦，即係你會更加睇到多啲嘢嘅。但係你唔熟嘅咧，其實你都會跟到佢條故事線嘅，你都唔會話太過完全即係唔知發生咩事咁樣。咁其實都好難噶啦，我覺得已經 即係唔去問就得啦，你唔好問點解嗰個女人會突然之間有啲念力咁樣可以移動 嗰啲特異功能， 嗰啲就 問㗎啦， 或者啱啱講嗰個 vision 點解可以又飛啊，又好似好勁，又打佢唔到咁樣可以穿過佢，即係呢啲唔問嘅話，睇個戲落去就冇乜問題嘅，係咯。 即係點解我會咁樣問呢？我就係好記得我喺美國讀書嘅時候有一個經歷，我覺得幾值得分享嘅，就係有一次咧就。我啲學生啊，就係、是、我喺嗰邊，就係、是、UCLA 啲學生，就突然間話：喂，阿 Sir， 今晚有套新戲上，一齊去睇啊！咁啊，咁就係咩咧？就係、是Harry Potter 嘅唔知第幾集。喂，就叫我睇。咁我一路都冇睇開嘅。咁啲學生誠意拳拳，咁我咪叫埋我同班同學，另外一個導演系嘅同學，我哋兩個話：反正冇嘢做，咁啊一齊同啲學生去睇下戲啦，幾得意啊！咁走去睇戲。咁喺度排緊隊入場嘅時候，啲學生係好熱情嘅。佢話：嗱，我講俾你聽啊，你之前有冇睇過？其實我冇啊，咁啊。嗱，咁我要解俾你聽，我啲人乜乜乜物。咁佢講咗大約15秒到啦。咁我望一望我導演系嘅同學，然之後我就同我學生講話：你唔好講住，唔好講住。因為如果我入去睇，我睇唔掂、睇唔明嘅話咧，其實個戲都一定唔得噶啦。所以你唔使解釋俾我聽。咁當然我個學生就好灰啦，因為佢好熱心，好想講俾我聽啦。但係好嘅戲應該係咁。 係 我唔理你係第幾集。 啊、 即係可能有少少前文後理完。唔知嘅話係可能會有啲 detail 你唔知咯，但係個主要脈絡冇可能唔明嘅。咁呢一個我覺得大家如果你平時冇睇開其他嘅話咧，我都覺得你攞呢一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示範。嗱、我試下舉一啲實例，令到大家明白我講緊啲咩。嗱、我哋頭先有提過兩個 character 一個叫 Vision， 中文好似而家做幻視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個紅女巫啊，就係 Wanda。佢呢兩個 character 咧，其實喺成個而家Captain America 3入邊咧，佢哋係有少少嘢交代過嘅，關於兩個人物，第一咧就係呢一個紅女巫啦，同埋呢一個幻視啦，其實一開始咧都係幫 Iron Man 嘅，但係由於呢一個阿 Wanda 咧，呢個紅女巫咧就未係話好決心，就是、可以決定到，但係佢就知道啊，睇嚟咁都係好啲嘅。 佢好嘅地方好在咧，一開始就係呢一個紅女巫咧係犯咗錯啊嘛，所以令到嗰件事咧，即係令到嗰個大廈係真係炸咗，所以佢係有份內疚，即係我哋會見到呢樣嘢，因為喺個戲裡面一開始就係做。 去到嗰個位咧，佢就變咗有啲即係夾住喺中間，即係衰係衰佢啊嘛，輸佢咪就係佢炸死咗人哋啊嘛，咁樣咁所以咧，佢去到嗰個位咧，就 Iron Man 嗰邊咧就話：，你唔好真係走啦，咁我叫阿幻視留低陪你啦。其實美其名就係咁講，講得衰啲，其實就係軟禁。係 啦，冇錯。 咁但係因為呢一個幻視咧係一個好特別嘅 character 嚟嘅，其實佢唔係人嚟嘅，佢係一個超高科技嘅人工智能，基本上佢就係由 Iron Man 嗰套電腦。 變出嚟實體化咗啊嘛，咁即係佢又開始識得感受人嘅感受，所以佢同呢個紅女巫咧係 有 一個有少少曖昧嘅，即係你唔知佢究竟愛情關係定係咩，但係佢兩個係有一個好親暱嘅一個好朋友嘅關係，咁所以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個紅女巫唔開心嘅時候，呢個幻視又會想辦法氹佢啦，想辦法俾一啲嘢佢啦，但係咧去到呢個位咧就係、是、慢慢紅女巫就發現，咦點解我唔可以出得去啊？哦，你原來唔係純粹陪我，你係監視我同埋軟禁緊我嘅。咁呢個就令到佢哋兩個關係咧，就開始有一啲嘅改變，導致到最後紅女巫係過咗去幫 Captain America 嘅。其實雖然還是係繼續留喺呢個 Iron Man 身邊，但係佢哋兩個呢個關係咧，喺個戲你繼續推落，你就見到，喂，佢兩個又係好好朋友，兩個亦都大家好關心大家，但係而家大家企嗰個立場唔同。又真係要開波打嗱，呢兩個人物喺我頭先講成個故事主線嘅時候，我接近冇提過㗎。係 啊 係 啊， 但係 都有呢啲細節嘅嘢。 抽翻呢啲咁嘅細節嘢出嚟嘅時候，你見到第一，佢令到呢個 character 由原本半中立偏向 Iron Man， 到佢逼咗佢慢慢過咗去 Captain America 嗰邊。佢喺咁樣去鋪排一個 character 點樣去轉變嘅時候，佢都幫咗成個戲啊！因為佢最難搞，我哋都提過㗎啦，就係你冇理由想睇曼聯或者係李斯特城。對小龍群益會啊嘛，係咪？咁你梗係想睇佢勢均力敵噶嘛？佢點樣將嗰啲人分到？係幫呢邊幫嗰邊嗱 ？Black Widow 又係另外一個啦。 係係，其實呢個寫得好好。佢咧其實一開始咧，佢用咗一句説話咋，即係佢就係開大會嘅時候咧，佢就係話佢係即係幫即係支持呢個法案噶嘛。其實 Iron Man 只係話。喂，你第一次即係支持我，佢因一句説話已經將你之前佢哋嘅關係，就算我都其實都唔好記得佢哋之前係咩關係，但你已經知道啊，原來呢兩個不嬲係即係成日都對立嘅咁樣。但係今次呢件事佢哋第一次係喺呢個同一個立場喎。但係同時你亦都睇到咧，即係美國隊長同埋呢個黑寡婦之間係有一份嘅係 friend 啲嘅，其實本身即係咁嗰度佢哋即係。黑寡婦對美國隊長啦，佢對 Iron Man 啦，同埋佢對鷹眼啦，同埋佢仲有對嗰個黑豹啊，即係伸出呢四個人咧係唔同嘅一個嘅感覺嚟嘅喎，唔同嘅一段啲嘅嗰個感情嘅喎，咁好分得好清楚、好細緻嘅都，即係你因為一出係咁多角色，但佢喺每一個人物裡面咧，佢都有呢啲好細緻嘅位嘅，令你睇到有層次。 即係你如果講開 Black Widow， 仲有一個係超勁嘅位啊，我覺得，就係到最後佢用到呢個 Black Widow 長期咧係一個 spy 嚟。咁啊，佢係一個特務嚟噶嘛，係一個卧底嚟噶嘛。佢用到呢個特徵咧，然之後佢初初係幫 Iron Man， 去到某個位突然間幫咗 Captain America， 然之後佢又係一句對白，就係話：喂，你真係死性不改喎！你作為一個卧底啦，或者係一個 spy 啦，咁樣即係一句對白。然之後又係，就算你唔知道前面係咩咧，哇！你如果講劇本個精煉程度咧，係相當之高。 即係佢，你會諗一個咁多人物、咁大陣仗嘅呢個戲咧，即係你會諗佢係應該會粗枝大葉啲嘅，你會估。但是你即係我都好意外咧，佢有呢啲好多好細緻嘅位嘅，其實做得真係唔錯嘅。但係好少篇幅嘅啫，你知道， 啊、 即係佢分到俾每個人嘅篇幅真係好少嘢。但係佢一兩句對白有時就已經交代到嗰樣嘢嘅。咁呢樣嘢就真係係你首先嗰個編劇要對所有人物好熟悉啦，同埋佢係真係從你嘅人物去出發嘅，唔係話我夾硬想你呢度要變啦，為咗係啦就要你扭你啦，即係要去硬係要就係你要幫咗呢邊嘅，唔係噶嘛。你會見到佢呢度真係會俾多個。理由嗰個角色，而亦都係符合嗰個角色嗰、那個即係佢個思考啊，佢嗰個價值啊，佢個立場啊，同埋同唔同人之間嘅關係啊，令到佢最終會行咗即係去呢一邊或者係嗰一邊，係咁樣。咁你好理解過，你差唔多每一個都咁呢樣嘢就已經係好高難度，我都覺得 係絕對係。 咁喺佢哋咧即係大打出手嘅嗰個動機上面，你哋又覺得？充唔充分呢？因為我哋之前就提過啦，話超人對蝙蝠俠好似打起上嚟，嗰個動機都好似唔係咁足夠，讓佢哋可以大打出手。咁今次兩大幫派啦，咁樣兩邊去對決啦，你哋又覺得呢一個喺即係俾佢一個原因去打呢一樣嘢，做得足唔足夠呢？ 我自己覺得嗱，佢咧其實就專登已經幫 Iron Man 咁，因為如果你就咁聽落呢個橋咧，你會以為 Iron Man 應該係嗰個反抗嗰、那個，即係唔制，即係俾你去控制嗰個人嚟嘅。咁所以佢而家咧佢就已經有一段戲就係做因為佢知道佢有一次就係即係。其中一個咁樣嘅即係平民啦，被殺死嘅咧就係一個男仔嚟嘅，因為佢見到佢媽媽就喺度同佢講，但你哋其實殺死咗我個仔，我個仔其實係一個好有理想，係咪做好多即係義工啊，又即係好欣賞你哋啊咁樣嘅一個年輕嘅有為嘅一個後生仔，但係就因為你哋咁樣去咁樣。 行動咁不理後果啦，咁咧就死咗。咁呢件事咧就佢擺咗喺呢度，就係俾啊即係 Iron Man 去知道咗。咁而令到佢似乎咧就有一個嘅感觸，所以令到佢咧就係覺得真係自己應該要都要受下控制嘅咁樣。咁呢個你話夠唔夠咧？咁即係就。都好難講嘅，不過你我覺得而家睇嚟我都可以接受囉，我覺得。 其實仲有一樣嘢㗎，就係、是、因為呢呢、這個又係呢個戲其中一個好勁嘅地方嚟㗎。Iron Man 有女朋友㗎嘛。 啊係係係。 成場冇出現過㗎、 啊。 正係得一兩個對白提過㗎。咦你女朋友去咗邊啦，唔好提佢啦。 啊 你鬧交啊完。是咁多啫，但系佢嗰个闹交系咩啊？佢个闹交系一路，因为佢女朋友一路都觉得你唔好走出去打生打死，你做乜鬼啫？你冇理由走出去打，你唔好再打，因为佢担心佢啊。完三句对白噶啫，系嗰度三句对白噶啫。咁呢个亦都系 Iron Man 点解佢成套其实佢一路都冇打噶。到最後佢好被迫先著起套甲嘅咋，到最後因為係佢一路唔著甲，然之後嗰個唔知美國國防部長定係咩同佢講話，喂咁而家真係要同佢打咁點啊？佢話今次唔會上次咁噶啦，我諗我要著甲噶啦，即係佢有一句咁類似咁嘅對白，亦都係一路鋪排緊 Iron Man 呢個角色。其實之前一路都停咗，因為如果你有睇 Iron Man 自己嗰套嘅話 ，Iron Man 一二三去到第三集咧 ，Iron Man 係摧毀曬佢自己所有甲嘅，原本係唔會再著噶。但佢嚟到呢一度係被逼，因為要對 Captain America 佢再著嗰 套。即其實佢大又自己都做咗喺度嘅。 咁我唔知啦，即係玩具嘅嘢唔嫌多嘅。 即係我諗佢仍然係即係想，但係佢亦都即係現實上知道應該要即係收斂下，即係因為為咗即係女朋友又點都好啦咁樣。所以佢我諗係啦，即係亦都係有呢個理由令到佢可能都想，其實不如自己受控下啦。即係雖然我好中意呢樣嘢可能，但係即係咪應該都要即係令到自己又可以唔使去得咁盡咧？即係可能都有呢一個咁嘅考，即係考慮。咁所以係咯，咁如果幾樣嘢夾埋你睇嘅時候，你又會覺得即係都唔係完全唔可信喎。你都可以相信佢係真係佢喺呢個位，喺呢個時候佢係會選擇。其實不如俾人監控下啦，即係咁樣喎，你又會覺得合唔合理喎？咁至於美國隊長咧，點解即係我哋會覺得應該佢喺一個體制之內㗎？照計 係 你應該肯 反而 咁，但係咧，我睇嘅時候咧，我都有少少最初咧係會覺得啊，即係佢啊點解一定會係覺得啊，即係 Winter Soldier 係無辜咧，即係係咁幫佢咧咁樣。咁我睇嘅時候有少少嘅，不過咧我之後咧因為深刻又會睇啱啱睇翻佢第一集嘅 Captain America。 第一集。 咁咧就係咧喺，但係當你發覺原來佢真係咧係佢哋四幾年即係嗰陣時二次大戰啲嗰陣時啦，佢哋係即係入伍之前啦，即係佢係變大隻之前啦，已經大家係好 friend 噶啦。佢成日嗰陣時俾人蝦啊，即係孱仔嚟㗎，即係 Captain America。咁已經係呢一個即係 Winter Soldier。其實係成日都係幫佢啊，咁樣大家已經係死黨嚟嘅。而佢中間一齊收尾去打仗嘅時候，亦都經歷咗生死啦，即係即係呢個 Winter Soldier 跌咗落去個原來本來以為佢死咗啊嘛，咁收尾但係原來就係俾人救咗，變成咗嗰個即係 Winter Soldier。咁所以即係喺有一段咁幾廿年咧，爭嘅歷史裡面，佢哋嘅友誼 係啦。 咁你又會有少少又開始明白，即係就會更應該話更明白。佢點解會咁想去保護呢一個朋友？即係嗰種義氣，嗰種嘅嗰、那個兄弟嘅感覺。咁所以可能如果你冇唔夠了解呢段感情，就會覺得啊，即係點解佢係咁一定要幫佢咧？但係佢其實背後都有佢嘅即係理由嘅。 同埋中間有一個位，我覺得都用得幾好嘅，就係咧 Tony Stark 喺呢一出戲第一個出場嗰個位。其實佢就係喺大學嗰度示範緊一個系統咁樣，可以將佢一啲模擬嘅嘢去展示出嚟。我一開始認為哦，佢咁樣去用咗嘅時候係俾一啲可能唔係太熟悉成個 Iron Man 又好嘅人去知道咗哦 ，Tony Stark 佢係一個點樣嘅角色啊，佢嘅人係科技嗰方面好犀利嘅咁樣。然之後。估唔到佢喺最後嘅時候係用翻呢樣嘢去話到俾大家聽，即係佢同佢爸爸媽媽嗰個關係。咁喺最後嘅時候鋪翻出嚟，呢、這個我覺得又係一個好特別嘅位。 仲有唔好忘記就係佢嗰個發布會係宣布佢有個獎學金，然之後佢攞埋嗰個獎學金去。巴結唔係巴結啦，即係用呢一個作為一個手段一個方法咧，係可以接觸到蜘蛛俠。然之後係叫埋蜘蛛入入伍啊！你諗下佢真係一滴都唔嘥嘅，佢好犀利真係。 即係密不透風嘅一個劇本，真係係用得好盡啊！亦都佢真係要對所有人物係好熟悉，即係已經係了如指掌先可以做到咁好。我諗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 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同埋有一個問題咧，我一直睇即係留意咁多個 Avengers 嘅系列嘅電影入面咧，我喺度諗，即係佢叫做復仇者聯盟，究竟係咪每一集都真係有啲復仇嘅元素喺入面嘅咧？即係咪一班復仇者聯盟咗一齊，一定係咩意思咧？咁今次呢一套戲咧，我就即係都會好睇得到當中有一個復仇嘅意味喺入面。 我諗佢原本咧就唔係真係諗住呢班友仔即係淨係去報仇嘅，就叫佢做即係中文譯做復仇者聯盟。英文叫 Avengers 都唔係講緊 The Revengers 即係我淨係報仇嘅啫，我唔會聊是鬥非，但係好多人聊佢，所以佢就係報仇，即係唔係一樣咁嘅嘢嚟嘅。但係而家我哋嚟到呢套係 Captain American 3，即係最多人同我討論嘅咧，你知啦。第一樣嘢一定同我講，喂個主角我點解我覺得有少少似係 Tony Stark 嘅咁樣，即係有人同我講呢樣嘢嘅，但係嗰度唔係重點。但係我覺得我而家最想講嘅咧就係佢嗰個所謂嘅主題啊，佢呢個報仇啊嗰樣嘢咧，其實喺個戲面嗱幾樣嘢幾得意嘅。嗱某程度上佢哋 Avengers 就喺嗰度真係大爆炸就整傷咗啲人啦，咁整傷咗啲人，然之後聯合國就深刻要管制佢哋、制裁佢哋，甚至係嗰個已經某程度上一個復仇嚟啦。咁跟住咧又有個媽媽就有個仔就喺嗰個炸彈入邊就死咗，然之後就走去揾 Tony Stark， 基本上都冇咩可以做嘅，淨可以鬧佢嘅嘛。咁呢個 Tony Stark 有個內疚啦，嗱呢個黑豹又係個爸爸死咗，就要追殺呢一個Winter Soldier， 即其實入面你見到全部都係呢啲咁嘅嘢，仲有最最最重要嘅話，成個戲最大嗰個 antagonist 係一個好 hidden 嘅，就係、是、嗰、那個therapist 嘛，假扮 therapist， 然之後到就播片俾佢哋睇，其實佢就係、是、又係想報仇嘅嘛，因為又係佢啲屋企人就係唔知點樣就俾佢哋就害死曬嘅嘛，係啦。咁而佢入嚟嗰個報仇咧，佢知道佢自己一己之力冇可能同佢哋打，佢就係用呢樣嘢，佢查咗咁耐，搞咁耐，就係令到佢哋自己打。你哋咁中意打啊嘛，咁中意害到其他人嘛，咁你自己打，你自己害自己都唔好害。 即係佢分化，佢用咗人性嗰樣嘢去分化呢班人，令到佢哋產生呢個內戰，就係佢想見到噶啦。其實就係、是、咁呢樣嘢，我覺得係。我哋通常見嗰啲壞蛋都係 壞人做壞人啦， 怪物啦，即係好勁嘅嗰啲怪物咁樣，你打佢啦咁。但係依個佢真係其實係人，普通人嚟嘅啫喎。你會見到佢普通人冇超能力，但係佢就係用咗你人性上面嘅嗰啲弱點啦。佢就係睇住你呢啲人性嘅弱點就去攻擊你。然之後佢係專登揾咗 Winter Soldier 出嚟，就係因為佢知道佢係美國隊長嘅朋友啦。然之後佢就係冤枉佢，然之後就令到你哋大家就自己你就打一打就搞掂啦。我唔需要捉喐手啊自己。咁呢樣嘢係好高招啦，即係算係呢啲壞蛋之中。 因為我突然間醒起咧，細個嘅時候睇戲又好睇卡通片又好，特別係講卡通片啦，即係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 IQ 博士入邊有兩隻外星人㗎？你見唔見啊？綠色同橙色嘅，係啦，個屁股喺頭度嘅，有隻竹蘇嘅，咁有兩隻外星人。佢哋兩個成日都話我哋要統治地球，但係點解佢要統治地球？唔知喎、啊，總之外星人要統治地球啦，嚟得我啫咁樣，即係佢冇乜原因㗎。但係當然啦，嗰、那個再加埋一個喜劇卡通片咁樣啦。咁但係近代你如果睇嗰啲壞人咧，就係啲人係越寫越好嘅，即係唔會齋寫就我要統治地球。點解你咁想統治地球？冇啊，冇做咯咁樣。 所以當我哋睇到上次超人對蝙蝠俠之後嗰個大怪物嘅。 你唔好理啦，我就要摧毀地球啦，唔使問啦。我作為一個怪獸，我天職就要摧毀地球嘅啦。即係你，但係而家我哋見到 Captain America 三入邊呢一個咁樣嘅 so called 壞人咧，係你會同情佢噶，某程度上你明佢點啱做啦，唔好講話同情佢，你明佢點啱做啦，即係完全合情合理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喺成個架構入邊，佢講復仇呢樣嘢，佢揀咗咁嘅 character 入邊嗰啲唔同嘅人物，到最後點樣面對仇恨？黑豹佢到最後話要為父報仇，到最後佢竟然放棄殺咗佢爸爸嗰個人，同埋到最後咩啊？佢係同 Captain America 同埋 Bucky 係基本上去照顧佢啊，就係話我哋而家呢度有一個堡壘係我起嘅，我諗就算係Iron Man 都唔會入到嚟噶，即係到最後變成咗一個咁樣嘅局勢喎。即係呢一個我諗佢喺鋪排成個戲要講我哋點解報仇，或者報仇係一樣乜嘢嘅嘢，或者係憤怒啊，即係你點樣面對你突然間有人對你唔好，你點樣處理呢樣嘢？喺呢一度咧，佢好多位都處理得好好喎，我覺得。 其實佢仲同埋帶咗一樣嘢都 幾有趣嘅。佢係話佢曾經有一度打開大會嘅時候咧，就係話點解我哋而家會有咁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好似多咗我哋好多超能人之後咧，反而仲多咗衝突嘅，仲多死嘅嘢。係啦，佢就話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太多我哋喺度咧，即係喺。反而多咗人去想挑戰我哋咧，即係佢亦都帶咗呢一個嘅諗法出嚟咧，都好有趣。 呢個 exactly 就係而家 ISIS 同美國咁樣啦，即係你唔搞人，人哋都未必搞你啊。其實真係我唔夠膽講啦，對呢方面我唔係好熟，但係佢亦都有少少即係睇到而家全世界嗰個時局，有一啲嘢佢係擺咗入去嘅咯。 咁我想最後問埋咧，就係喺成個戲個結局入面啊，我哋就睇到 Iron Man 同埋 Captain America 佢哋大打一場，跟住就幾乎兩敗俱傷啦，然後就 Captain America 同埋 Winter Soldier 就走咗啦。咁跟住好似就深刻完咗噶咯，嗰個故事係 完咗，因為有好多集嚟緊啊嘛。 即係好似喺呢一個交代度，究竟佢哋之間嗰個關係啊，或者嗰個仇恨點樣處理啊等等咧，好似又冇好好咁樣去交代落去。咁但係 其實我諗係因為佢你睇到咧，大家都明白嗰個真係唔係一個仇恨嚟嘅，即係 Iron Man 同美國隊長嗰個唔係一個仇恨嚟嘅，只不過大家係立場有啲唔同。咁亦都其實到最後我哋見到 Iron Man 其實知道係有啲誤會。其實佢翻去嗰個西伯利亞就係想幫佢嘅，只不過又係見到個殺母，即係殺父母嗰樣嘢咧，又係令到佢控制唔到嘅啫。咁其實我諗佢剩翻落嚟，其實佢都知道大家嗰樣嘢唔係一個仇恨。咁所以而家最後呢個戲咧就係 American 即係Captain 諗住係即係退隱啦，暫時即係佢就話你即係有需要我，你先至去揾我啦。咁我而家就離開，就俾你去做 leader 啦咁樣。咁我諗呢一個都係一個好事，即係唔係一個仇恨嘅延續嚟㗎，即係佢哋唔係有呢個仇恨。 我諗有好多因素㗎，第一就係喺 Avengers 個層面嚟講咧，佢上一集就係喺度想辦法洗緊牌調走一啲人㗎嘛，即係譬如 Hulk 就匿埋咗啦，係咪？即係The Thor 又消失咗啦，咁但係你需要我嘅時候，我就會翻出嚟。究竟佢會唔會復十年之後有一個更加大棚人嘅咧？即係呢個係第一啦，即係我諗行政上一啲嘅需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唔覺得佢嗰度未 complete 嘅，因為佢而家就係講到佢兩個嗰個，起碼佢哋下次見面第一時間可能會打交，但係要解決兩個問題好緊要嘅，整多隻怪獸出嚟得㗎啦，佢兩個一齊要打怪獸，佢哋兩個要企翻埋一齊，即係嗰個睇嚟唔係一個太大嘅問題嚟嘅，我自己都認為。 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講完呢個美國隊長三啊英雄內戰嘅電影，咁大家有興趣嘅就入戲院睇下啦，睇完之後又再聽多次我哋嘅節目，睇下會唔會咧就可以領略到更加多呢個劇本上面嘅安排或者其他唔同嘅鋪排啦。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Thank you.